别好，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清静的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莫更何待。 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冰箱里边好，何日君再 敬你一杯。 冰箱里边好，何日君再来。玉露萍相随，良辰去不回， 来来来，再敬你一杯。 冰箱里边好，何日君再来。 何日君再来？我哋有周璇姐姐歌声，早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4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咁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1月27日噶啦噃，农历咧就系呢一个嘅10月23日噶啦。室外温咧有19度啊，相对湿度哇好低，55%啊，咁啊真系虽然天文台冇发出呢一个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不过咧呢一个55%咧已经足以话俾大家听，天气系非常干燥，可能半夜瞓瞓下觉你都会要起身饮啖水都未顶嘅，又或者可能半夜你都不自觉地咧就拗损咗都未顶，所以咧。真真正正踏入呢个秋冬的时间呢，就好好保护你的皮肤同埋你的喉咙了吧。唔知道呢个朋友仔几时返嚟，可能你会唱等着你回来。头先就係何日君再来，而家就係等着你回来啦。 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开怀，等你回来免我关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两上眼子一回来，今天春花为你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 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和干燥啦，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的。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下周中期北风会增强，早晚清凉，下周后期气温会进一步下降。见到呢个字就唔系几中意。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57%嘅。唔翻嚟，可能佢需要自由。 方日华姐姐嘅呢一首《自由的花草》。 红花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佢有所有爱之情，佢只脚一踢出了最心境，更有一招反手都冇得剩，找亲咩佢会将性命领，绝招身怪又奇又惊，李小龙呢三脚都满天惊，电影竟演出了二性命，人皆知你三脚绝境。常常欲搏连环步发精，哎呀拳拳欲到打影真醒，实在是刺激紧张搏命，拳头大只的我我冇定定，踢到我我一扑一碌睇到都心惊，就是大命若比若一踢出都会攞命。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更有一招反手都冇得剩，找亲呢佢会将性命领，绝招身怪又奇又惊，李小龙呢三脚都满天惊，电影竟演出了以性命，人皆知你三脚绝境，常常欲搏连环步发精，哎呀拳拳欲到打影真醒，在是刺激紧张搏命，拳头大只我摸冇定定，踢到我我一哭一碌睇到都心惊，就是大命若比若一踢精会攞命。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我哋有郑锦昌嘅呢一首《唐山大兄》。讲起唐山大兄，其实大家系会谂起郑锦昌啊，定系会谂起李小龙咧？当然啦，有啲朋友咧就真系好挂住李小龙嘅，因为咧，尤其是男孩子咧，又或者可能而家已经系长大成人啦，细个咧就系受住呢一个嘅李小龙嘅功夫咧影响长大嘅，咁啊，大家都熟悉好多演艺界嘅朋友咧都好崇拜李小龙啦。咁点解今日会讲起李小龙咧？因为今日咧就系李小龙嘅生日，所以咧咁啊，今朝早喺拣歌嘅时候就谂起佢啦。不过除咗你话喺呢一个日子里边，我记起李小龙之外，我仲记起一位大家都好熟悉嘅老朋友，佢系喺好多年前嘅今日离开咗我哋嘅。讲起嘅就系钟伟明钟大哥啦。 又过咗八年啦， 思忆匆匆过一夜， 梦重温相亲相爱欢欣意若何，云散。心声在相倾诉，情怀分。 应该欢喜先至系噶。 我心乱。 旧欢如梦，国内无处追寻。 又记月冷烟风，各边送君。万里关山去，归何为将梦？ 真系后悔，点解当时唔敢去爱你？ 过去嘅事，而家亦都无谓再提啦。以前我自问系一个纯洁嘅少女，但系而家我已经系残花败柳身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开会后，将在南非发现编号为 B.1.1.529 的变种新冠病毒，命名为 Omicron， 并界定为需要关注的变种。世卫话，初步证据显示，同其他需要关注的变种新冠病毒相比， Omicron 的再感染风险可能更高。又指在南非涉及 Omicron 变种的个案增长速度比以往几轮感染更快，代表 Omicron 变种可能具有优势。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额外风险的病毒株会被世卫界定为需要关注。科学家指出，Omicron 变种的刺突蛋白存在大量突变，刺突蛋白的在病毒进入人体细胞中发挥关键作用，疫苗亦是以刺突蛋白为目标，因此如果刺突蛋白突变够多，就令人忧虑病毒可以突破疫苗建立的免疫屏障。政府凌晨零时起收紧从博茨瓦纳、莫桑比克、納米比亞、津巴布韋等地區到港人士的登機和檢疫要求，連同目前已經被指明為高風險地區的南非，禁止在21日內曾經逗留當地的非香港居民入境。香港居民就必須已經完成接種疫苗才可以登機來港，抵港之後要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21日強制檢疫。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新變種病毒有32個基因突變，攻擊力可能更強，

头靓衫挂在身，天生我为稻草人，明天昨天一世日夜守在田，然而没有向天诉苦，天知我全部不在乎，宁可愿可一世平淡中度过，不要金不要银，只要一支棍来护守这道田，贫贱也敢兴奋，速我腰差我腰，看去飞了，我都轻轻在摇，如在偷偷地潮，田园绿野我甘当做家，露水我留下冲淡茶，阳光下躺千晚，用月光做床，孩童赠我破衣与旧帽，虽粗糙仍自感自豪，宁可愿可一世平静中做我，不要金不要银，只要一支棍来护守这道田，贫贱也敢兴奋，束我腰差我腰，赶去飞了，来换满寸欢笑，不要金不要银，只要一支棍来护守这道田，贫贱也敢兴奋， 要金不要银，只要一支棍，我想即是香港人有点难的。或者可能香港人有些人喜欢钱啦，是不是？有些人喜欢健康啦，有些人喜欢快乐啦。无论是怎样都好，最重要是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有时钱财乃是身外物，但是比支棍你其实都没什么用的。那稻草人有些用的。好，带来有李隆基的这一首《稻草人》。好，讲一下最新的天气先。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下周中期北风是增强，早晚清凉。下周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 57%。拎晒你啲棉被啊，你啲羽绒出嚟未呢？咁可能之前冻一冻，咁你都可能顶得顺。但係呢，话咗下周后期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咩叫进一步下降呢？咁即係拭目以待啦。不过呢，好似即係据我近排睇咗一啲小道消息啦，报道啦，就讲今年嘅冬天呢係会比往年係冻啲㗎喎。咁究竟係会冻几多呢？又冻到系咩程度呢？咁就真系都系要等啦。咁啊，但系即系如果既然都有啲咁嘅消息出咗嚟啦，咁啊都为自己好好咁准备啦。如果你话御寒衣物唔够嘅，当你真系好冻嘅时候，你去抢咧就抢唔到噶啦。咁我记得有一年咧就系真系好冻，于是乎咧大家去抢暖包，哇！啲暖包咧周围都冇。啲暖炉呢又周围都埋晒咁样嘅。咁当你真係好需要嘅时候先去搵呢，咁已经太迟啦。不过有啲嘢呢就永远喺 有啲朋友嘅袋里边系会揾到嘅，就好似佢咁。 周围揾一个人，待我系够真心，收藏他响心里边，做我知己。 林阿珍，我哋有萧芳芳嘅歌声啊，咁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林阿珍咧？就戴住个副好厚嘅眼镜啦，然之后好似系着住格仔衫，仲要孭住个好大嘅袋。点解？即系我咁印象深咧？我觉得其实佢都有啲似我，咁我都心近视嘅。咁同埋咧，我而家尤其是咧，就好中意戴住一个好似林阿珍咁嘅袋嘅。点解咧？咁你知道我有几个小朋友噶嘛？系嘛？咁啊，随时咧，佢哋都会问妈咪有冇纸巾啊？啊，妈咪。有冇带药啊？阿妈咪，我好冻啊，有冇衫啊？不停咁样问呢啲问题，即系作为一个阿妈咧，就好似咧就系有即系叮当，我哋而家小朋友叫哆啦 A 梦啦嘅法宝袋咁样咧，随时都可以喺个袋里边攞咗出嚟。嘿，嗱有啦！我直头嗰日笑同个女讲话，我直头个袋里边咧有牙膏同埋牙刷嘅，真系我冇记错，好似林阿珍个袋里边都有，我记得有把遮。讲起细路仔咧，我细路嘅时候好中意唱呢首歌，到我啲细路细个嘅时候咧，我都系好中意唱呢首歌俾佢听嘅。 太阳像大红花，在那东方天边挂，圆圆面儿害羞像红霞，只是笑不说话。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今个黄昏你会听到一首你心爱的歌，一首唤起你回忆的歌，一首你百听不厌的歌。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九到八点，悠闲安多芬主持陈思正为你准备歌单，每日不同主题，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咁啊，大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1月27号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10月23噶啦，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58%。天文台发出咗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表示火灾危险性咧就系颇高嘅，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当然啦，就更加要留意咧，就系呢个转季嘅天气咧，确实咧真系好多问题咧，就即系会走翻晒出嚟嘅。好似上个礼拜咧，梁万福医生就会同我哋讲咗转季啲皮肤就好快就会感受到啦，系咪？今日咧就会讲下。这个喉咙呢咳咳地有啲钳钳出现喎，喉咙有干啦，有啲痛啦，咁究竟点样可以预防同埋点样可以令到冇咁辛苦呢，成日都咳呢，咁就要留意住一阵间梁万福医生嘅讲解啦。近排呢就喺电视机呢就睇咗梁朝伟嘅一套外国嘅片啦。令我想起这一套电视剧，当年就是因为这套电视剧，我将梁朝伟成为了我的偶像。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源源不绝抚慰，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由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六啊，咁啊，当然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有我嘅老友记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系咳咗。 哎呀，梁医生啊，近排咧天气干燥啦，个喉咙好干，好易咳啊。咁有冇啲咩方法令到自己冇咁容易觉得个喉咙干嘅咧？ 咁你出街搭地铁嗰次，人好惊你噶啦。 系啊，咁虽然而家戴住口罩啫，但系而家都成日都好似讲多两句就好容易奇奇钳钳咁样。我谂即系好多人踏入呢一个冬季都会有呢个问题噶。 呢啲又系好似上次咁讲咧，可能都系个干燥问题会比较容易，但系干燥咧，其实都系有时一啲嘅敏感嘅情况。 嗯， 因为咧，冬天咧就系、是、我哋个湿度低啲啦，啲风又会大啲啦。咁其实咧就话，我哋喺个周围环境里边咧，嗰啲沙尘咧，系容易走翻出嚟嘅。即系平时夏天嘅时候湿啊，啲即系聚积佢黐埋一嚿会，即系重啲啊。喺冬天嘅时候呢啲沙尘咧就唔会黐埋啦，即系散啲。咁所以咧，佢随住嗰个即系风嚟讲咧，就会吹得紧要啲嘅。所以即系话干燥。咁有時你又會個喉嚨比較乾咧，咁即係容易痕，但未必咳。但係咧，因為周圍環境咧會容易所謂嗰啲塵啊、嗰啲污染物咧，係會多啲嘅。不過而家戴住口罩會好啲喎， 係當然啦。 即係你屋企除咗口罩咁，你就行嗰時候會容易啲喺嗰個咳啊、喉嚨痕會出現多少少嘅。 真係講真啦。喉咙痕真系好辛苦噶，即系你其他地方痕都可以用只手拗下嘛，喉咙痕你真系拗唔到噶嘛，点算好 咧？嗱，咁呢啲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话喺嗰个即系水分吸收量好少少啦。 哦，即系要饮多啲水啊？ 系啦，滋润少少，即系令到我哋身体水分多少，有时口水多啲啦，口水多啲，我哋滋润到我哋喉咙嘅部分，呢个好紧要噶。即系话喺冬天嘅时候，我哋有即系之前我。你可能要开暖气啦、暖炉啦，咁、你整体就抽干啊，抽干 系 鼻又干，喉又干，咁呢啲咧，我哋之前讲皮肤你可以用啲即系油去润肤啦，咁但系喺个喉咙你用咩去润咧？咁多人有几多唔同嘅方法啦，就话首要当然我哋有充足嘅水分啦，你水分多啲嘅时候咧，我哋整体个人咧。都比較水多啲咧，就個滋潤性會好少少啦。 不過咁，你話飲水咁好寡嘅喎。如果飲湯啊，或者咧啲人成日講，冬天啊，梗係飲蜜糖水呢啲滋潤啲嘅嘢啦，係咪真係會好啲嘅咧？ 都會嘅。其實我哋喺嗰個水分裏邊咧，我哋有一啲嘅滋潤性嘅水分啦。咁我哋飲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汁啊，或者啲蜜糖咧，其實都會。 帮到手嘅 少少嘅。 嗯，咁但系除咗即系有饮极水啦，都唔觉得都帮到手。同埋咧，好多时候咧饮咁多水又成日去厕所噶，同埋去得好密噶，又唔知系咪真系因为冬天咧冻一冻咧又好想去厕所。哎呀，真系好烦噶，梁医生。 系冬天系容易啲去厕所嘅， 系咯？ 点解咧？因为我哋出汗少咗。 嗯， 即系话平时喺香港咁热咧，夏天你出汗咧。每日都出到成四五百 CC 嘅，咁、但系而家咧，你如果冬天咧，你咧就出汗少咗啲咧，咁即系去厕所咧系会多啲嘅，因为身体嘅水分咧会由小便里边排出嚟，咁、所以不过都唔紧要嘅，排多啲小便系好事嚟嘅、排毒啊嘛， 系帮你清除身体里边嘅废物啊嘛， 系啱啊， 嗯，咁但系如果即系饮水，要饮几多份量先叫足够呢？ 其实我哋通常我哋讲咧就系正常人，即系我哋冇，譬如话冇肾病啊，冇心脏病嘅咧，通常我哋指咧一日约莫1.5公升， 系 1.5公升，即系约莫六杯大杯嘅水。 嗯， 咁多人你饮啲汽水一樽就1公升啊，系咪啊？大樽就1公升汽水，咁、你1.5樽嘅气大樽嗰啲，即系汽水份量咧就系、是。一般嚟讲，我哋觉得系一个适合嘅，尤其是夏天系1.5都未必够。 嗯，咁但系要饮嘅速度系点样咧？我分开嚟饮啊，定系一次过饮晒佢咧？ 咁当然从头先讲，即系话干燥里边咧最好分开嚟饮啦。 嗯， 即系话你湿润下，即系多啲分多啲咧，湿润个喉咙咧，你头先咧就唔会对住我钳啦。 唉，冇错。咁但系要饮热嘅啦，定系饮冻嘅咧？ 温暖系会好啲嘅，通常温暖嗰个刺激少啲，因为其实饮冻水咧，其实都会少刺激嘅喎。喺冬天嘅时候，刺激高啲啦。 系 咁，除咗饮水之外，谂下可以一啲润喉啦。咁啊，一啲润喉糖咧，润喉糖你都最好用嗰啲无糖分嗰啲咧。 系 即系我哋市面上嘅，即系有好多无糖嘅润喉糖，纯粹润喉嘅咧，咁都可以令到你减少个喉咙嗰个干涸嘅情况。 即系 食含啲润喉糖咧，令到你个口水分泌好啲啊。除咗饮水，就口水分泌多啲咧，咁你喺嗰个口水咧就润落你个喉咙嘅部分啦。 但系市面上啲润喉糖有啲有药性嘅，系咪买嘅时候都要小心啲？ 系啦，所以用一啲冇药性嘅润喉糖咧就会适合啲啦。你有药性嘅时候，你持续咁咧。虽然可能你用一两次好，但如果你用得多咧，可能都会有啲嘅影响都唔定。 有啲润喉糖好辣嘅、咁系咪越辣越好咧？ 有辣有唔辣啦，润喉糖有啲有即系蜜糖味嗰啲又会好啲啦，系咪？ 系最紧要自己觉得啱食啦。 甘草啊、薄荷啊，咁其实市面上有啲五颜六色嘅系咪？咁嗰啲咧，其实有啲润喉糖系有糖分。你啲润喉糖标签咧系冇糖分，咁咧个分别喺边度咧？当然糖分高咧，令佢啊你润喉糖用得多就变肥咗，再加上可能影响你有糖尿病，咁咧仲一个好紧要。润喉糖如果你个糖分高咧，就影响咩牙齿啊？ 系冇错，啲牙又会蛀啦。 系啊系啊。 好啦，咁除咗呢样嘢之外，譬如我觉得饮水好寡啦。我中意饮茶，但系茶或者咖啡呢啲有利尿嘅，系咪应该少啲饮为妙呢？ 嗱，如果茶方面咧，我哋主要嘅即系研究咧，发觉我哋有咖啡因嘅即系饮品咧，佢会排尿多啲嘅。咁当然咧，我哋喺嗰个医学上边都会睇到咧，即系饮茶啊，饮咖啡咧，普通咁饮咧害处不大。咁多人咧喺一啲有即係容易尿頻啊、排尿多嘅人咧，我都建議咧，佢就唔好飲太濃嘅咖啡或者茶。即係你可以飲茶都冇問題。不過冇咁濃。咁咧就係呢個咧都有啲 tips 俾大家。飲茶，咁所以咧，我啲長輩咧都可能都會即係中意飲茶。咁誒飲茶咧就係話，我哋見到咧好多習慣咧就係沖咗個茶喺度。等好耐就飲。或者佢要茶包摆喺度，或者有啲会茶胆啊，听过未？ 聽講即係等於出面嗰啲茶餐廳沖萬年嘅奶茶，就係嗰啲茶膽先最正啊！ 係啦，咁嘅茶膽咧，即係意思咧，就係好多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方法，就係話我朝早起身就會攞啲茶葉出嚟，沖落個鵪度， 係 咁啊，沖落去咧就 萬年茶咁樣， 咁啲鵪嗰啲茶咧就倒出嚟咧就去即係再沖， 係 咁呢個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健康嘅飲茶方法喎。 啊，点解咧？ 系啦，因为我都对饮茶茶叶有呢个认识，同埋喺嗰个整体嗰、那个即系即系生物学理嚟讲咧，如果你啲茶叶系咩咧？ 嗯， 其实茶叶咧都系一啲嘅叶嘅物质啦，或即系干嘅物质咧。其实啲水分入咗去咧，摆咗好耐咧，啲水分都会入咗去细胞里边。 嗯， 如果细胞点样细胞？爆开，咁啊喺嗰啲茶叶里边嘅唔好嘅嘢咧，就会因为咧你浸得耐咧，佢分发出嚟更加多，所以咧有一啲嘅人咧，我哋譬如话啊，有时啲肾病嘅病咧，甲高啊咁，吓咁因为咧你饮好浓嘅茶，而且啲茶摆得耐，咁嗰啲甲咧系从嗰啲植物嗰啲细胞咧分发咗出嚟啊，咁所以。可以飲茶，不過就唔好咁講話飲一啲持久嘅茶。 嗯，即係可能沖完 即飲啦， 飲完之後攞個刮盅，飲完之後就倒咗佢啦，連啲茶葉倒咗佢，再想飲嘅時候再落新茶葉。 啱啦，你最好就用茶葉啦。咁有啲人就中意用茶包，茶包比例上冇茶葉咁好。 嗯， 因為茶包裏面有啲咧，佢都係將啲茶葉咧整爛、整到碎咧。咁佢哋咧。所以放出釋放出嗰啲冇咁好嘅物質咧，就機會大啲。不過都唔緊要啊，即係你覺得哦，我想飲茶咧，就掉個茶包入去沖一沖， 就掹起個茶包去啦， 整色整水，即係話有顏色有味道，咁你就唔好再浸咯， 就掉咗個茶包 就要掉咗茶包。通常其實咧，大家冇睇清楚嘅啫，所以嗰日所有嘅茶包都有寫住。佢系冲三分钟、五分钟嘅，冇人话摆好耐嘅， 系 吓咁一啲茶嘅一啲嘅研究或者茶嘅书籍咧，其实都讲你冲茶咧，其实讲一分钟至两分钟 嘅， 你去到睇人哋嗰啲茶道嗰啲咧，佢有个钟揿喺度噶喎， 系 冲系咁耐吓，咁咧咁当然咧，我哋健康啲咧就唔好一个茶咧就。一路冲落去， 万年茶 系啦， 系咁。但系如果讲紧坊间而家有好多支装嘅冻嘅茶，或者支装嘅常温茶啦，咁嗰啲咪更加唔好咯。 咁都系噶，永远咧，其实我哋咁讲，如果你普通饮咧，饮水就最好噶啦。任何嘅嘢，包括食物，都系话你嗰啲即食嘅食物，或者你有摆得耐嘅任何食物加埋饮品，都其实都唔会系等于你即刻冲饮嘅咁健康。咁所以咧，你要去饮嘅咧，其实平衡上咧都系饮水好噶啦。最安全饮水。 系。 咁就你饮果汁好唔好啊？咁吓。 有糖分啊嘛。 有糖分啊嘛。系啦。咁你又系一啲，同埋啲果汁有时有所谓防腐剂啊嘛。 系。 其实。你任何嘅飲品，除咗水之外， 水係最清純啦， 都會有防腐劑嘅可能性。 嗯， 咁即係冇咁好。 咁水又需唔需要過濾過嘅水會比較好啲咧？ 我哋都唔需要特別過濾嘅水嘅， 即係煲過嘅水就得。 煲過水得㗎啦。 飲熱水好定係凍水好啊？ 暖水咧，和暖對即係嗰個身體係最好嘅，適應得比較好嚇，冇咁容易刺激。熱就唔係好好啊，其實好熱嘅水會。拿到嗰個所謂食道方面 嘅，咁所以即係喺呢個秋冬季，如果想令到自己皮膚靚啲啦，同埋冇咁即係攰攰攰咧，除咗搽潤膚膏之外，飲水係最佳方法， 係 亦都係最平嘅方法， 係安全。 好啦，今日唔該曬梁萬福醫生，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呢一個秋冬轉季，我哋有啲咩小貼士送俾大家啦，拜拜， 拜拜。 传说中有个女王在世上，长长头发，两眼似星光。传说中这女王善变。 咧有露雲娜姐姐嘅呢一首《傳說》，亦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6:29嘅咯噃，即系話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個段落啦。再見到大家嘅時候咧，就應該係十二月嘅咯噃，因為咧大家都知道今日係月尾啦嘛。再見到大家咧，就係十二月嘅二號星期四嘅早上清晨爽利。臨走之前提提你，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好啦，咁啊約定你下個星期四同樣時間，我哋再喺空氣中見面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下星期一起实施类似多国的做法，禁止非美国公民由南非和另外七个非洲国家入境，防范刚被世卫命名为 Omicron 的新变种新冠病毒传入。至於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仍然需要出示陰性病毒檢測證明才可以入境。在親身措施公布前，白宮首席防疫顧問福奇表示，美國正和南非的科學家合作研究新變種病毒，希望有更多發現。又說雖然涉及新變種病毒的報告響起警號，但疫苗在預防重症方面可能仍然有效，強調在完成適當測試之前，新變種病毒是否真的可以逃避抗體保護仍然是未知之數。全球關注在南非發現的變種新冠病毒，花旗一名分析師說，美國輝瑞藥廠可以在100日內根據基因序列生產出一種針對新變異病毒株的新冠疫苗，並在頭12個月內生產出40億劑。該名分析師在研究報告中指，這個觀點在日前花旗和輝瑞高層會面時得到證實。他認為要判斷新變種病毒會不會在英國和德國等國家取代 Delta 變種病毒，未來兩星期的情況是至關重要。輝瑞發言人亦都表示，如果出現具備免疫逃逸能力的新變種病毒，輝瑞和合作研發新冠疫苗的德國 BioNTech 公司預計能夠在大約100日內開發並生產出專門針對有關變種病毒的疫苗，具體時間有待監管部門批准。石油輸出國組織和盟友據報正密切注視新發現的變種新冠病毒對疫情發展的影響，觸發對石油市場前景的憂慮。組織和盟友將在下個月2日開會決定產量政策。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新變種病毒對市場的影響將會是討論議題之一，而當中的俄羅斯目前不擔心該款新變種病毒。報道指市場認為情況不太樂觀，因為新變種病毒的出現令本來已經疲弱的前景雪上加霜，但目前仍然有很多未知因素。商人周卓華被內地當局批准逮捕，涉嫌在內地開設賭場，公安機關敦促他盡快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浙江溫州市公安局在官方微博發出案情通報，指周卓華是澳門居民，